几千年了，都没想过跳吗？ 跳槽？ 咱跳吧。 看准了你再跳啊！ 好功夫，要支援招聘。 锵锵三人行，哎，广美今天穿的有点像简爱，披了个绿裙子，是吧？而徐老师像红衣服的罗切斯特。 我们两个人今天组成一个 AC 米兰 AC 米兰红与黑、嗯、徐老师穿这个就顿时显年轻 AC 米兰卡卡靓仔 哦、嗯、哎，你看咱们这么熟啊，我最近也在冷眼旁观你们俩各有各关心的问题。徐老师最近特爱说呀，就说中国人呢、啊、怎么没有对奥斯卡那种终身成就奖，对老艺术家的那种尊重。 对对对对，那个片名啊，我现在理解，我们一直找不到好的翻译嘛 ，No Country for Old Men。 奥斯卡奖获奖影片、哎，老无所依。 哎哎，不，这个翻译都不准。我现在发现中国就是 No Country for Old Men， 没有老人的位置。 对，就老人没位置。咱呢年轻的时候呢，中国人是 no country for young men 啊， 等到我们老了就变成 no country for old men。 你最近经常觉得有点怕老啊，或者在思考老这个问题？ 我只有在你们这个圈子里才老啊，在我的圈子里，我在我的学术圈里我始终是小的嘛。 啊啊，对对对， 比方说以教授来说我是年轻的嘛。 谁都会给自己找依据啊！ 不过再过两年就退休了。 放心，我们也是永远会颁发一个文学终身成就奖给 终身成就奖。 就像咱们那个凤凰周刊的那个封面，他永远把你捧在手心上， 对，变成他的玩偶。 哎，别嗨，这事儿我会记得的啊！广美，最近我觉得你也是有点那个意思啊， 是你有点那个意思。 你看广美最近特别爱聊什么呢？聊这个原谅、和解啊。对不起，特别爱对这些事情特别感。 No， 当年伤害过我的人， no， 过了两年才来跟我 say sorry。 No， 不能这样讲，而是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原谅你自己是释放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你记得我以前曾经讲过一句话吗？对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最好的报复是什么？让自己变得更好。我讲过很多次这个我的理论，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人生当对我的人生当中， 可我觉得你这种想法。你还是在跟伤害你的人纠缠不休。 没有没有， 这很多人都像你这样。 你说你为了他，我跟你说啊，比如说很多人说两个人的关系后来不好了，比如说分手了， 嗯， 哎呀，百般设计想来想去，其实想来想去，我跟你说，你还是离不开他。你说很多人说我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现在他面前。 你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一个100万的男朋友跟我不好了，我下次就找个500万。 No。 假如是美女，这个美女跟我不好了，我下次找个更美的、更年轻的，这样就来释放你的。 不是这样子讲子，我觉得就是说，当两个人的生活介入很深的时候，你分手，我不想你们的分手，你们是真的可以很轻松愉快说再见，我没有办法， 我真的 没有办法，所以对我来讲，我的恢复期很长。那你说真的会恨一个人？其实我是出了名，我跟我以前每一个男朋友的关系都现在都还像家人一样，他们的婚礼我都去参加，他们生小孩满月酒我都去的。 找摧残吗？你不是？ No， 不，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但是我可能觉得说我愤愤不平的，可能我会觉得说，可能有时候那个分手没有分清楚，没有分好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一种伤害，但是那个伤害不能够是一辈子的一个伤害。你说什么？我还是生活在他的阴影当中，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你必须化悲愤为力量，对不对？你把人家的伤害当成，你为什么这样？ 这个 我不跟你们聊这个话题了。 不是，广美， 化悲愤为力量更上一层楼。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我跟你说，分手确实是很伤害的。这是 你们说， 而且不光你一个人。 你们什么时候一起编本书叫分手术？ 我告诉你，你一个男性的角度，我告诉你，我现在有个活生生的例子要跟你讲。 啊， 你现在觉得很好笑，等到有一天事情出在你身上，你就觉得不好笑了。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就是男的朋友，男性朋友，就是说认识十几年了，我看一路看着他样子也不是特别好看，但因为工作小有成就，就成天就是那种啊开名车啊冲冲浪啊什么东西，日子过得很狭义的。 广美认识的人， 他日子过得非常狭义，家里有娇妻还有小孩，你理当应该是非常全力的去照顾你的家庭生活，不是？哎，他也是那种小女朋友一个接着一个换。 我说你这样子好吗？你老婆没关系吗？嗯，老婆也可能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我说你这些女朋友，我每一次见，我大概平均两个月见她一次，每一次女朋友都是不一样的。我就觉得你这样行吗？没关系，没关系。好家伙，几个月前来香港，看到我趴在我肩头上，只差就那个男儿泪流下来。我说你干嘛了？我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说谁伤害你？谁这么大胆子伤害你？一个17岁的小女孩 啊， 用她平常对那些小女孩的方式对待了她，就是跟她好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就 OK， 那就这样子了，拜拜。 没错， 她就觉得说 哦，原来他是宁可他负天下女人，不能有天下女人负他。现在突然出了一个例外了，他就受不了。 这 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 所以他干嘛心存、这个、老是心存对不起那个 男人啊？他呀，他会有这样的，最后因果报应，他全你全明白。我就发现你很多花花公子说你什么玩弄女性，什么玩玩玩。我跟你说，你用玩弄的态度对待女性，最后的结果。你跟命运开玩笑，命运就跟你开玩笑。你怎样对待别人的，最终别人也怎样对待你。这个苦果呀，你自己得尝，谁也逃不过去。没有谁是纯占便宜的。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一点。你这个就是你说这例子真的很对的。你玩别人吗？你玩别人，你早晚有一天被人玩。 那我觉得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游戏吧。我相信他交往的那些女孩可能也是跟他一样是游戏人间的心态，所以其实他已经花名在外。那你还愿意跟他在一块，你知道他有太太有小孩，还知道他有很多很多女朋友，你还愿意跟他在一块，表示你应该是不介意的。现在就是比赛看谁下手比较快。 所以现在俩人要分手，你知道吗？大家都在问谁先提的，你知道吗？谁先提的这事儿好像很不一样。 不不，但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大概是很重要吧。对、嗯、对，以后的心理上，就是你 对 人欺负， 我觉得对男人比较重要。 嗯，好像是对女的比较重要。男的一般是伪装的。 那我的，你看我的男的朋友，他先跟人提，他就没事儿。 啊、 哦，十几年他都没事儿，但一旦人家跟他提呢，他就有事了。还有一个很重要，人到中年，我觉得那个自信心变得比较薄弱了。 哦、 他10年前就没这个问题，10年后就有了。 哎，但是我觉得你把这个问题做庸俗化的理解，是有时候人呐、啊，其实很多时候人有人性恶的、嗯、这种什么占有欲啊，或者什么，所以说会在乎是谁不要谁了，对吧？可是实际上啊，这是不严肃的，真正严肃的、有良心的人。甭管谁提的分手，我告诉你，回顾你们这段共同的经历，你自己会有一个反思，会有一个总结，就是你对人家怎么样，你知道吗？人家为你付出了什么，你为人家 还有都应该心存感激之心嘛。这茫茫这么大世界，那么多的人，你什么人不碰到，偏偏碰到这个人，不管你时间多长都是缘分，你感激都来不及了，为什么恨呢？这 世界就是 博爱博爱， 要和解嘛。所以最近广美 和谐社会 就有一个他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正好来印证最近的这个是什么呢？当年曲美凤，那么曲美凤的那个光碟、那个叫沈荣的， 对，在台湾有一个 判了，他是坐了一年 判刑判2年，但是好像遇到了一个什么减刑、所以他就应该是6年前还7年前出了这件事情，就是曲美凤被人家设计偷拍了那个性爱光碟，我相信很多人现在还有那个收藏版。然后没想到呢，这一家他们叫做那个杂志社吧，他们随，因为那个竞争非常激烈，杂志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他就随杂志附送一张曲美凤的性爱光碟。所以呢后来 抓起来， 不晓得谁告了他，但是拖了那么久，他好像是在2年前被判刑，就是要判2年刑，就坐了340几天牢之后，就是符合什么减刑的条款，所以他就出狱了。 对，最近出来， 前天出狱的， 真的最近出来了，曲美凤去迎接他， 特别从澳门飞回台湾去迎接他，带了那个猪脚面线给他，去台湾人是要吃猪脚面线去霉运， 而且还把手上的这个戴了多年的佛珠送给他，代表这个原谅与和解。但是徐老师看法很不一样。 对，因为曲美凤现在据说是高薪被聘到欧亚卫视、 非常高薪， 因为这个光碟哈、他名跟利都更上一层楼，所以当然要感谢这位 徐老师。你看，刻薄成性吧，这是 这是刻薄吗？ 难道 其实我觉得徐老师对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我当初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哇，他真的好，我觉得你对一个女孩子 好冰心哦，是吧？ 不是，我觉得对一个女孩子出这样的事情是在 难堪不过的事情了。我觉得我可能花一辈子我也没有办法原谅对我， 我看很多人 cover 得很好， 所以这个你就讲到了，现在娱乐圈其实有个很奇怪的文化，他们说只要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对， 他们觉得无所谓是什么 No news is bad news、 yeah. 哦，现在 Any news is good news， 这已经流行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我最近应该高兴了，是吧？ 你这个太小了，很快人家就忘掉了，还得再滚一滚。 对，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最近为什么要开心啊？啊？ 我最近觉得啊，这个有的时候跟某些人呢、啊、有一种缘分。这个缘分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哎，你们有没有缘分？你们非常有缘分，但是你们这个缘分呢、啊，特叫阴错阳差，你知道吗？刚好就错上了，但是很有缘，在无尽的时空中蹬一下，蹬一下，蹬一下，每一下都没碰上，你知道吗？有时候有这种缘，所以我就想，我是从哪？我从徐老师要给我们讲的香港最近一个特别奇特的一个案子，一个事情。我得出这个阴差阳错这个体会，来，徐老师给我们讲。 体会是你的，这个消息是我注意的。 嗯， 就是说有一个人31岁了，结果呢，突然因为血型跟妈妈不对，所以他们去做了一个 DNA， 结果做出来呢，就说他不是他妈妈生的。那就是31岁了，然后也换句话说，就是说他31年前他婴儿是掉包搞错了。 我 医院搞错了， 医院搞错了，所以现在呢要查这个当初31年前这一段时间里边的差不多100个婴儿跟100个母亲的 DNA， 但是问题是这牵涉人权，你不能强迫人家来查、嗯，只有人家自愿回来给你验，你才可以，而且他们拿去验的结果又是保密的，他们自己也不能知道。因为你知道你现在勇敢，他们很勇敢了、啊、他对他父母就是说现在才知道他不是亲生父母，但他出来说跟我亲生父母一样，你们养我30多年啊，这个一模一样，只是我现在知道我另外还有个亲生父母，那我想办法去找找看，他父母也支持他找。可是你知道这个连环性是什么？要是人家收到通知说也是那个时候那个战医院的出生的小孩跟父母，你说你敢不敢去验呢？因为你一敢，你一验出来就可能就拆散一个家庭 了、哎。咱们看看这家庭这个照片啊，这位就是这个31岁的儿子，对吧？大家看下边，这位是他的等于现在叫养父养母了，但这么多年一直以为是生父母。然后第三张，哎， 就他们在一起， 就是说真相弄清之后，一家人好像还是这样，就是说。不是亲生，胜似亲生。 就是，但是我看这个新闻就想起很多人伦的这个考验，比如这一家已经是一个考验了，对不对？你甚至想想看，你30岁突然发现自己的父母不是， 要是我呢，我一定不去验，我一定不去验， 不想知道， 我不想知道。 嗯， 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呢？ 因此呢，那个100对人像你这样想的话，他们现在也不去验。是不是 啊？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像你刚才讲的，验完之后，因为政府已经说了，验完之后他会极高度保密，他不会让你知道结果。那谁是受益人？ 但是只有说，你假如验出来，你们比方说他验出另外有一对，他们不是母子关系，那他会应该会告诉他吧？那然后他们就会交叉过来验，那个母亲跟这个儿子是不是 match 的？要 match 的话，就等于说哦，你妈妈。 哎， 你住在这里，你住在扎甸山哦，你妈妈在慈云山， 或你妈在山顶， 你妈在山顶， 那就惨了， 山顶还惨 啊！你不明白，生的还是养的？ 不管怎么样，他的讲法里边包含很大的阶级内容。 不，你知道，真的，你知道有什么好处？我觉得养育你30几年的父母亲跟亲生父母有什么区别？ 对对对， 是没区别，但是。但是还是亲生，他有权利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对不对？你不能否认他这个权利，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出来批评政府，在各方面，幼儿园档案没有了，很多资料是不全的了。你要是这个事情发生在内地，我相信其实也有很多，只是不查而已， 肯定很多搞错的。 你别，我小时候，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叫名言叫难得糊涂嘛？大家都不要搞得太清楚。 我妈老就跟我讲说，你肯定是报错的。 我跟你说，就是有的时候你得相信命运， 那当然一方面要谴责你的医院不能搞错，对吧？但另一方面 相信命运。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你想象不到的。同样也有一些事情，最近你们台湾前一阵我看见，哎呀，我觉得完全是一个电影，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说1967年我出生的那一年，一名台湾男子在香港邂逅了一名越南女子，两人短短的热恋，越南女子怀了孕，但是最终两个人呢还是不能在一起，各自走天涯，这个女的回了越南怀着孕， 她妈妈生病了，所以她要赶回去， 要赶回去，这个台湾男子呢就回了台湾，然后这个女的就生下了一个女儿，两个人临别的时候那这是哭得多惨呢啊！然后呢留下这个定情的信物，这个男的给了这个女的一个照片，背面写着她的名字，还给了一个金戒指，就给这个女的，就是咱们的信物带回去了， 戒指里面还刻了她的名字， 哦，还刻着名字，这山盟海誓， 真的是 山盟海誓，我跟你讲这个缘分呢，妙不可言，她在越南生下了这个女儿，后来呢这个母亲死了，临死前呢也是把他这个女儿托付给别人家养， 姐姐托付给姐姐， 托付给姐姐，就是把这个照片和这个金戒指也一起就放在这个婴儿的身上，然后等婴儿长大了甚至都结了婚了，这个女的你知道吗，她为了解决家里的困难，也是为了想寻找到她的生身父亲，然后就听说她生身父亲是在台湾，所以呢她跑到台湾去做菲佣啊，不能叫 越用，不是叫所有的用， 去帮佣，去帮佣， 去当 就是看护工，看护工， 小保姆，还是叫什么？ 台湾是不准有那个执事看护，看护。 你知道吗？就在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雇他，就是做这个保姆，做了七八个月，就离开了，就他看护的这家人的一个亲戚啊， 就是一对老夫妻，那个太太过世了，他去当那个看护嘛， 就等于看护这事儿也就完了呗。他就原来在台北县干这个活嘛，后来他就到了金门，但是到了金门呢，他就发现他这个丢了东西了，他把这个 当年的信物 包裹呀丢在上个雇主那儿了，而上一个雇主那个七八十岁的 老先生。 打开他留下的包，突然间发现 这是他女儿， 这是他的女儿，这是当年他的照片，他的金戒指。哎呦，老先生就拿着这个跑到金门，见到这个女儿，说：“我就是你的生身父亲。”你说这家伙真事儿，你看这照片，你看这照片，这是几十年的，这就是他的亲生父亲，这就是这个越南的这个来做保姆的这名女子。这是人间奇情啊， 嘴里说啊，广美，你嘴里说没区别，亲生不亲生没区别，你看其实还是有区别。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 DNA 这个东西啊，非常非常残酷，非常非常认真要对待。我也听说过的故事，女的结婚了，结婚生了小孩了，然后突然怀疑这小孩不一定是她的丈夫。 突然怀疑， 然后呢，她又承受不了，她其实承受不了离开她这个丈夫，要不要去验 DNA？ 明白的问题吗？要不要去验 DNA？ 哎，我跟你说， 笑不出来了吧？ 那这问题难倒我了。 我还听说过那种事儿呢。就是夫妻俩仨孩子，不是大陆啊，生了仨孩子，问题在于中间这个不是她老公的，你说这会让夫妻俩怎么办呢？就是说， 但道理是一样的，道理还是一样， 第一个和第三个都是亲生的，最后发现中间这老二，就说明这妻子中间出轨。你明白吗？那你说这该怎么办呢？ 这只是比较单纯牵涉到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但是那个是家庭，那是几个家庭的问题啊。前一段时间内地有一单新闻，就是有一对夫妻年轻的时候在国外留学，生了就是结了婚，生了小孩子之后，就因为经济困难，所以得搬回内地去。后来他们好像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把小孩子托孤给他们的邻居还是他的同学，所以那个小孩子呢就跟着在那个国外的那对所谓的养父养母长大，但长大之后现在内地的那对夫妻 现在经济状况好了，就希望能够要争回那个所谓的抚养权，但是国外的那个爸爸妈妈当然很舍不得，我养了10年的小孩子，怎么你说要回去就要回去了？在法律上的话，生父母是可以把小孩要回来，但是那个小孩回到内地之后，他非常的不适应，他也不会讲中文了，对，他不会讲，他不会讲中文，人家问他说，我们马上就要回去了，我是美国人，我马上就要回去了。 嗯，哎呦喂， 你该怎么办？ 你这个有点政治隐喻，这个故事。 No， 这完全没有，我觉得这个 是一个困境，该怎么办？所以 DNA 这个东西是一个巨大的发明。可是它带来了很多人的问题。 对，这 DNA 长久来说 ，DNA 会摧毁男性中心的社会。长久来说，因为男性中心的社会之所以建立，就是因为当初在丛林里，男的要知道他的后代是谁，他才控制女人。男人控制女人的最初的动因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小孩是谁。现在 DNA 可以知道小孩了，所以给女性解放有了一个彻底的根本性的条件。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 ，DNA 就是你看用下去，你看这一把刀切下去，我刚才讲 的，现在 不能想的。 你知道现在人家有人研究 DNA 就说什么呢？说你还以为你真是个人形啊，你就是个容器，你明白吗？你是个 DNA 的容器。人家甚至就说呀，你这辈子得什么病，会遭遇什么，在 DNA 里都有， 已经决定好了 啊。你就是个携带的容器，你还觉得你整天还有理想有事业，你的一切实际是 DNA 决定的。 对， 你得把我传下去。 我有个朋友特别相信这个理论，所以他女儿带回来一男朋友，荷兰跟南非的混血儿，他看到他女儿跟一个荷兰南非混血儿，他就在想他的 DNA 要去哪里了。